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三次晒猫眼，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脚上踏拉板，手里把小扇，就等老爷下了山，马溜出去找凉快。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左边开着花夹子，夏天自由大得乐趣，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半耳边。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58-585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七月的第一周，北京演出市场将有多部新创剧目和观众见面。同时，中山音乐堂一年一度的暑期艺术节本周将拉开帷幕，请听报道。 首先亮相的是中山音乐堂一年一度的暑期艺术节打开艺术之门，7月5号开幕，为期58天，将会有76场演出、10个夏令营和10场名家讲堂。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第五代导演田壮壮、青年舞蹈家王亚斌都会作为主讲人为公众进行免费讲座。中国儿艺2018年首部大剧场的儿童剧《月亮草》7月7号将在中国儿童剧场首演。这个剧目是1993年由徐宝琦创作的，取材自《聊斋志异》当中的崂山道士。孟京辉导演的先锋音乐剧《太阳和太阳穴》目前正在蜂巢剧场上演，这也是改编自德国戏剧大师布莱希特原作的一部话剧。由何露露编剧、孙强、赵琴主演的话剧《男人还剩下什么》将会从7月4号开始在北京龙福剧场上演。这部改编自毕飞宇90年代早期小说作品的话剧将关注现代婚姻和家庭当中的困局。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本月11号、12号系列主题京剧《穿越后梅兰芳时代》受邀进入国家大剧院小剧场演出，这是这部剧自2009年首演于保利剧院之后，时隔9年第三度整理恢复演出。今年10月11号，美国百老汇原创音乐剧《吉屋出租》将再次来到北京，在世纪剧院连演10场。北京市网信办昨天公布信息，近日，国家网信办指导北京市网信办会同北京市工商局依法联合约谈抖音、搜狗等五家公司，针对抖音在搜狗搜索引擎投放的广告当中出现侮辱英烈内容问题，要求五家公司自约谈之日起启动广告业务专项整改。五家公司负责人都表示，将严格按照要求整改，自行暂停相关广告业务。全球音乐产业峰会近日在北京举行，吸引到20多个国家的音乐业界领袖齐聚，在各种观点的碰撞当中，共同勾勒出关于中国流行音乐的美好未来，希望让世界听见蛰伏已久的大国之声。第二届 CMA 唱功委音乐奖年度音乐评选入围提名名单近日在北京揭晓，同时宣布盛典将于本月31号在北京举办，最终获奖名单也将在盛典现场予以公布。值得一提的是，在评委会首席顾问李宗盛的建议下，本届音乐奖将特别突出技术类奖项，以鼓励更多人才加入到华语流行音乐的创作及制作工作当中。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多云转阴，西部有雷阵雨，偏南方二到三级转四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那么今天白天啊，北京地区近地面湿度比较大，对能见度呢是有一定影响的，受高空槽影响，扩散条件也一般，大部分地区空气污染气象条件为3级。那么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午后体感很闷热啊，傍晚到夜间呢还有雷阵雨的天气，雨量虽然整体不大，但是呢分布不均匀，晚高峰和夜间出行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提醒各位在外出的时候请带上雨具，驾车也要注意交通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有戏，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 可以呀。 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装款装。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 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太极 快乐出击， 下午4:06，你又听到了一个新声音啊！ 中国新声音是吧？ 哎，新歌声是要快开始了是吧？ 啊， 你是去哪儿报名去了是吧？ 没有，并没有啊、 哎！欢迎赵亮归来啊！ 嗯， 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 哎，这个今天周一，赶上这个好日子啊，你回来了。 什么好日子？ 盘点的好日子吗？ 没有， 每到周一小盘点， 对啊、 哎 这个， 所以小甜甜就回来了。 是。上一周去参加咱们首届啊全国文艺评论传播联盟的一个培训班， 当导师去了。不是 当什么导师， 我还沉浸在那个新歌声里边呢。 一周的学习时间啊，让我学的我呀、这个外焦里嫩的， 不是五迷三道的。 江西也是比较炎热啊， 是在江西、 比北京一点不差啊。这个回来之后没什么能 回到江东看到父老父老们啊， 没什么能多带给大家的啊。这瓷器啊我也没买是吧？带点节目回来啊，过两天在咱文艺广播啊有机会跟大伙儿。 瓷器不瓷器的、不要紧 啊， 只要没有词穷就行。 人家啊景德镇不差词是吧？ 对 对， 咱们这个北京咱们这就不差电影是吧？哎，这么缺的就电影， 对， 什么时候都有那些电影让你骂，不是让你享受啊？ 怎么享受呢？今天周一小盘点，我们还是继续我们今天盘点的内容。这个赵亮曾经给周一起了名字叫小甜点啊，因为确实甜点呢有的时候啊甜是人类特别需要的一种味道啊，这种味道呢可以缓解就压抑的这种症状。 对、你比如说有些人对吧，他落榜了，失恋了是吧，他怎么着他能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糟糕呢？他就那个暴饮暴食吃甜的 甜点、 对，因为这个就是说据说啊就是高油高糖高盐的这类食物呢 怎么着 容易让人产生一种满足感 哦、 然后呢他还会让人产生依赖感，就是进行这种饮食之后人们就会持续的要吃下去、是吧，你就是说这个看电影也是一样，当你这个掉到这个烂片篓子里的时候、你就会想不断的继续看烂片、 这个学成归来确实啊 啊 大有长进、刚才你说的这个就是我说甜点为什么它两面性呢，甜点需要的时候你觉得它是美味、但是有的时候吃起来它有可能会腻味，越甜越可能会这个齁的慌、是吧？那今天 这周末你到底吃什么了？你 哎，别说这周末确实观影挺有收获，我相信很多朋友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的两天，是不是也去电影院看了你心仪的一部电影？是不是也像赵亮刚才所说，也有你吐槽的地方？ 哎， 好，我们周一小甜点啊，今天的小盘点就从我们的周末影视开始说起。周末这个电影到底有哪些值得大家关注，它的票房情况究竟如何，我们还是按照我们的惯例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这样一个环节当中，和大家先来回顾一下周末北京以及全国大盘的票房情况。 来，伴随着这样的声音，我们来看看全国在周末的票房情况。 嗯， 排名在今天咱们说前几啊？上周我说前四的时候，很不高兴，为什么说前四？ 对，一般来说是吧？要不你、就是、 要是前五，要不前三是吧？ 对对对啊！ 行吧，听你的。 嗯， 咱们就从前三开始啊，我们看看这个周末的排行。到底谁在前三位啊？属于大家这个喜闻乐见的电影。 嗯， 首先要告诉大家的是，《超人总动员》第二部在上榜两周之后，依然排在全国大盘周末票房的第三名。 嗯， 我们看到《超人总动员》呢，现在累计票房已经达到了2亿7300万。虽然这个数字呢，跟很多朋友，包括赵亮所想的不太一样啊， 嗯、 因为我们知道在北美那边是非常火的电影，一度超过了像什么《复联》啊，什么其他的那些大片，全部被他。给盖过了， 嗯， 但是在咱们这边好像不是特别的理想， 一般般， 一般般， 啊、还是这个，我这完全是个人好恶啊、 嗯， 特别推荐大家去看一下，也这个里边的很多反套路的英雄， 嗯， 也演绎了一段反套路的故事、 哦、 啊、 嗯， 确实还是比较好看的。 好，嗯、我们来看看他在这个周末。斩获了多少票房？刚才提到的累计票房是2亿7000万。 嗯， 那么它在这个周末大盘情况，我们看到全国大盘它的票房两天，其实要算的应该是算在今天截至到刚才上节目之前16点钟、 嗯、 下午4点，它的票房两天半的时间总共拿到的是5901万8000元。 哎呦，太少了。 5000多万， 嗯 啊，这个数字呢，其实在平常我们看到一个周末差不多，但是你要跟别的电影来比呢，就会相形见绌。来看一看我们的排行第二的是哪部电影。 嗯， 在刚刚过去的这两天半的时间，一个周末的时间里面，排在全国大盘票房第二位的是侏罗纪世界第二部、 哎、侏罗纪世界、 啊、还是那几头恐龙。 嗯 啊，这个恐龙的影响力还是比较大。 嗯， 累计票房呢现在已经达到了15亿4300万、 哦、这么多票房了、啊、 是超人总动员第二部的好多倍了、 哦、哎、啊、所以这个我觉得可能跟它上映的这个时间啊也有点关系。 嗯， 是吧， 避开了复联。 哎，对对对，没躲过恐龙啊。嗯， 8257万的票房是他在这个周末在全国拿到的票房总数。来看看排行在这个周末第一位的是哪部电影，大家可能已经猜到了。最近几部电影基本上交手还是有非常非常明显的区别、 嗯、 啊，这个效果看来呢还是属于刚才说侏罗纪世界是几头恐龙对不对， 嗯， 那这部电影呢它是包含了所有的动物， 哎， 它的名字叫 动 物世界。 动物世界啊，这个赵忠祥老师的这个就是 又来了 栏目改成的这个电影、啊、 我上周刚把季彤劝过来这又来一位 犯病了啊，不是那个同名的电影。 好吧，其实可能熟悉的朋友都知道李易峰的这部电影呢应该是在这个周末、 哦、 包括在这一段时间里面都是话题热点 啊。 动物世界这部电影累计票房达到2亿7200万，它在周末的全国票房斩获了1亿7565万。 嗯， 也就是说在周五刚刚上映以后呢，在这个周末拿到的是基本上是一个绝对高的票房值。 嗯，相当可观、 啊、其他的两部呢、嗯、都不是他的对手。 嗯， 刚才说到这个全国大盘的时候，可能很多人也在疑惑一件事情，就是可能很多朋友也看到了，并不是只有这几部电影在院线上映。 嗯， 其实这个周末很微妙的是有很多电影呢几乎是来过过水啊，过上两天就走。 对对对， 但是也有电影呢是在没有上映的情况下、嗯、他就已经跟大家见面了。 嗯， 一会儿呢我们也会说到这些电影。我问问赵亮吧，刚才的几部电影，动物世界、侏罗纪世界第二部和超人总动员第二部，这三部当中哪两部是你看过的？ 侏罗纪世界和超人 总动员第二部。 因为这个都是之前看的，上周没在啊，马上回来要补课看动物世界、 哦、 是吧， 动物世界、嗯、 哎，但是后边其实有我特别想看的啊、 嗯、 这动物世界没办法，现在必须得看了啊再不看又要过时了是吧，现在挺火的是吧，风头正劲。 对 啊， 来看看北京的排名情况吧。刚才说过了全国大盘， 嗯， 我在上周跟季彤聊天的时候我也说到，全国大盘和北京大盘比起来呢，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很有意思的一些小小的区别。 嗯， 因为有的电影确确实实是在一二线城市非常受欢迎，而在三四线城市呢不是那么的普遍的受欢迎。 嗯 嗯 那还有一些电影呢相反，它刚刚好是在很多的，我们当年有一个俗称叫什么小镇青年、 嗯、 老是这么说是吧， 对， 开玩笑这么说，其实在三四线城市很多受欢迎的电影并不在一线城市被列为大家观影的名单当中， 嗯， 值得关注的那一个焦点。 嗯， 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北京的票房情况。北京呢其实在整个这个周末呢票房并不是特别特别理想。 嗯， 排在第三位的是《侏罗纪世界》第二部，跟刚才的全国大盘票房是不一样的。 嗯 啊，那么这部《侏罗纪世界》第二部呢，在全国是排在第二位，而在北京票房排在第三位，可能呢也与它上映的时间比较长了有关系。 哎，对， 它在周末的票房拿到的是514万，而排在第二位的是《超人总动员》第二部，刚好是一个颠倒。这部电影呢拿到的是和《侏罗纪世界》第二部差不多的票房，560万。 嗯， 在北京的电影市场，《动物世界》依然占据第一名的位置，它在北京的票房周末时间拿到的是1013万6000元。 嗯，这个《动物世界》啊，它占了一个特别大的优势，就是我是这个周末的时候在电影院路过，就是路过一电影院，然后呢，我就是正好是这个擦肩而过哈，旁边有两个人呢看到了《动物世界》的预告片， 嗯， 哎呦，那预告片就是做的特别好啊，然后两人说，哎，这什么电影？特别吸引人，咱们赶紧看这个去啊！当时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啊，所以《动物世界》这个今天我就要去补课了啊！明天咱们要吐槽的时候啊，明天咱们也有的放矢，是吧？ 好 啊， 来吧！刚才我们说过的是整个全国和北京的周末票房大盘情况。 嗯， 其实关于这个周末，可能很多人都有话说，因为我们观看了不同的作品，就会有不同的意见。我在每个周一发现，在我们的平台上呢，基本上大家属于是霰弹开火啊，这叫自由开火 啊， 是吧？ 对对对对， 一般情况下没有什么准确的目标。 嗯， 但是对于这个周末刚刚度过的很多在电影院里度过的朋友来讲，有很多的惊喜，也有很多难言之隐。 哎呀，是啊，看看七棒怎么说的啊。烂出新境界，烂出新高度，教科书式的烂片颁给脱壳。 脱壳、 啊、哎呀， 脱壳，这又是一新名词啊。 脱壳啊，此处有掌声，呱唧呱唧。 好，那再来一遍 啊！ 这是脱壳二啊，咱们这个全称应该是叫金蝉脱壳。 哎 啊，你怎么不叫金脱呢？ 嗨、 哎，金蝉脱壳第二部确确实实在这个周末，应该它迎来的并不只是啊那些宣发上的成功，或者说是宣发上能够获得的大家的关注点，而更多的应该是槽点。那么我们今天的周一小盘点，不妨就从这部《金蝉脱壳二》开始说起。各位，如果你对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上映的几部电影，包括我们刚才刚才留了一个小小的包袱啊，是说到了有的电影呢并不是正式公映，但是它在点映场就取得了相当不错的票房和口碑。 嗯， 那么如果你对我们刚才提到的还有没提到的电影，你都有意见要发表，周一小盘点就是一个自由开火的时间。 嗯， 欢迎大家在今天的微信平台上来跟我们说说，你在这个周末又发现了哪一部佳片或者是烂片。 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我是赵亮， 唯愿与君共欢笑，此生此世不离分。我是张帆， 人生如雾亦如梦，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帆、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万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87.6，每天下午4点有戏，四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 喂 ，Branson， 你这人， 嚯！一听到后面这个喉音啊，特别重的这个，一听就是史泰龙啊，史大爷来了。 哎， 不过呢，这回史大爷好像没有特别的受到欢迎。 嗯。 金蝉脱壳第二部，其实很早以前呢，张亮跟我说过，这部电影呢，它的发行上是有区别的。在国际发行的方面，它除了在中国和某一个，我记不清是哪个国家了，它是有院线发行之外，其余的应该都是在网络发行， 对、嗯， 或者我们今天简称为网络 DVD。 对，所以这个被很多人吐槽的就是，嘿，你这么玩的话，那显然这是说什么呢？你说好听了，创新嘛，是吧？渠道的不一样。你有没有可能就是有一些院线对你不太看好、是吧？拒绝发行你啊， 有可能啊、这都是猜测啊。 嗯， 但是呢，确确实实在看过这个周末的观影记录、观影影评之后， 大家都有话说 啊。 首先有一个标题我看到特别的吸引人，我就拿过来当做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来使用，它叫做顶替施瓦辛格。 你 是谁？ 你是谁？ 你是谁？ 啊！ 济南脱壳第二部，其实我们知道跟着第一部走，这个节奏，按理说很多人还是很看好的。 嗯 啊，第一部当中我们知道魂斗罗的真人版嘛， 啊、对， 出现了。 对，这两个人就是魂斗罗的这个人物原型， 对 吧？ 一个是施瓦辛格，一个是史泰龙。 嗯， 第一部当中的施瓦辛格还是很抢眼的， 是施大爷，史大爷是吧？ 这俩是史诗片是吧？ 史诗，对，史诗级的越狱啊，史诗越狱。两个人确实是这个。特别的吸引我们眼球，尤其是有这样的特别十足的看点，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就还是他们这个金蝉脱壳越狱啊，越的有内容、 啊、 有内涵、 嗯、 剧本好、 嗯、 它里面有很多就是非常硬性、很真实的东西。 所以你说、 啊、 咱们观众对于这样的一个题材啊，它钟情也不是没有道理的。你看从最早啊，咱们看美剧越狱开始，很多人对这样的题材其实挺有兴趣的。 嗯， 也就是说在这部电影当中，金蝉脱壳第一部当中，史泰龙呢又扮演了一个叫测试监狱专家， 嗯， 一个很特殊的这么一个职业的人物， 对， 他很吸引人。而在第一部里面，其实更多的，我觉得还是可能很多人有情怀。我们从小就觉得这两个人早就应该演一部电影了， 嗯、 一直到他们都老的走不动了， 嗯、 不是？打的反正还可以啊，就在这种年龄的情况下，合作了第一部电影， 嗯， 而第一部电影呢，确实很成功， 嗯、 不管是他的票房口碑， 嗯。 都还说得过去啊。 嗯， 你还记不记得第一部当中他们俩人是怎么相识的？ 嗯， 其实一个越狱专家，或者说一个测试监狱专家， 嗯， 还有一个呢是给别人当过保镖、 嗯、 啊 对， 不愿意出卖别人，被诬陷抓进了监狱。 嗯， 俩人呢就在一个监狱当中，我们经常会发现监狱题材里面就是新人一进去就被欺负， 嗯， 是吧？打的这个，鼻血横流。 嗯、 但是史泰龙一进去好像没有这个待遇哈、啊， 嗯， 别人欺负他是欺负不着的。这一段就是来自《金蝉脱壳》第一部里史诗见面的那一段，我们来回顾一下当时的一个经典的画面。 新来的，你死定了。 最后警告，给我退后。 Portos， 哼 ，Rodney， Emir Rodney。 我现在没有心情跟你握手。 好吧，托尔托斯是第四个火枪手，真是个好名字。你怎么会进来的？ 你关心这干嘛？ 我以前保护过一个叫曼海姆的人，维克多曼海姆。听说过这个人吗？ 曼海姆，我想想，没有。 他是个天才， 是吗？ 他这个人有个习惯，喜欢劫富济贫。你听说过那故事吗？ 对，我听说过。 他们想找到他，可我不会帮他们。 好吧， 去他们的。 是啊，去他们的。 波尔托斯，别被弄死了。 希望如此。 上回他们弄死个人，把尸体扔在这儿乱了三天。 嗯。 哦，害得监狱舞会都取消了。 我可不想毁了舞会。 贾先生1991跟我们说，在平台上说中文版听着真没感觉。 嗯， 确确实实，我们俩也没感觉啊。但是呢，为了让大家能听懂，所以这个中文版很必要。 你这种话只说对一半、 哦， 首先是为了我们能听懂。 哎，还真是啊，就是要放英文的，我剪辑困难。 嗯， 刚才听到的，这是开玩笑啊，这是《金蝉脱壳》2013年跟我们见面的第一部当中的片段。 嗯， 这13年的剧本，据说刚才张亮说剧本好在什么地方，好到什么程度？当时说施泰龙啊，这个史泰龙不是是施瓦辛格啊，史泰龙说他感叹这个剧本好啊。嗯，他说以往的剧本我看到第30页我就知道结局了。 嗯 啊，就这电影的剧本我看了30多页还不知道接下来是什么事儿。 嗯，我跟大伙说说这个好莱坞电影啊是什么概念。好莱坞的电影如果是这个标准格式的剧本， 嗯， 就是一页一分钟。 嗯， 哎，就是他这个一分钟的内容就是以基本上标准在这个一页的这个剧本上。 哦， 哎，这是他的一个规则啊。还要跟大家说一个这个关于金蝉脱壳的一个小花边吧。因为这个我们都知道金蝉脱壳呢特别像我们说这个魂斗罗游戏是吧。 对， 魂斗罗游戏啊，其实我当年这个查过这个关于他的最后的隐藏关卡。 就是玩无限个人那个是吧？ 不是无限个人， 不是、 无限个人都会调嘛，什么什么 ABAB 左右左右是吧？哎，就是他到底有没有最后的隐藏关卡？ 哦，传说当中有这个， 哎，传说当中有，比如说你要什么这个到水下什么骑着哪个人，你会死掉，但是你会进入隐藏关卡啊。我最新看到一篇分析的文章，包括采访，隐藏关卡只是一个传说，是没有 设计的时候没设计的， 真的是没有。无论你死多少遍， 骗了我们几十年， 哎，你是没有隐藏关卡 好 吧、 这件事情呢，其实对于很多游戏迷，包括史泰龙和施瓦辛格的影迷来讲呢，这是一个就是心里面有牵绊了很多很多年的这种情节。 嗯， 所以在第一部当中，他的成功与两位的合作是密不可分的，也与赵亮刚才所说的剧本的成功是非常有关系的。而第二部呢，我们知道这部电影刚才不管是它的发行的方式，还是它可能到来的这种姿态，都让人觉得它是第一部的一个很好的延续。然而在看过电影之后，很多人给它打出了低分。我们现在看到豆瓣评分呢，我不知道在这个周末的时候看到很多传说说有的评分已经到了 3.3 分，我不知道还能不能再低一点 啊。你别看那个，你看宣传稿上评分都七八分呢。 其实有很多人提到了黄晓明，也有人为黄晓明担当这部电影的主演而让这部电影怎么样是叫屈的。有很多人说其实教主不应该背这个锅啊，在当中他的不管是身形，不管是他的表演，还是能够服众的。但是这部电影确确实实在整体上的制作来讲太差了。 对，就是还是说他的越狱没有料啊，这个是你编剧技巧是放第二位的，你越狱你总得有实打实的干货出来。 还有人问了一个问题 啊， 说那个也不对，说那个中国合伙人里边不是黄晓明说一口很顺溜的英语吗？是吧？哪儿去了？ 那没了是吧？ 其实关于演员和作品之间的关系，我在周末的时候看到这样一个类比，他们说就像一个球星和一支球队，有球星这支球队不一定最后能成功。 是啊， 有的时候就是一部电影整体的质量而言，可能会对一个电影演员啊产生不太公平的评价。 嗯， 好了，我们不多说了，在刚才提到的这部《金蝉脱壳》第二部之后呢，我们在下半时段会进入到今天周一小盘点的另外一个环节，我们会说一说在这一周还将有哪些电影会和大家见面。 好， 欢迎各位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自由开火。但现在听到这个歌就是那个吧， 对， 一口流利英语的， 哎，金蝉脱壳， 光阴的故事， 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等待的青春， 你这歌太不与时俱进， 俄语不会唱吗？ 全包圆就与时俱进的推出了家装盛宴限量版整装，还是999每平米，产品全线升级，实木家具、智能卫浴、大牌建材，放心环保。 卫浴升级智能大，建材升级更大牌，环保指标更严格。就是这实木家具还怎么升级呀？ 打400-606-8866问呐。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详见店内活动。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Neco。 一家一团去旅行，众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生命，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Go go go， 哇嘞呀嘞哟嘞！ 你这歌太不与时俱进， 俄语不会唱吗？ 全包圆就与时俱进的推出了家装盛宴限量版整装，还是999每平米，产品全线升级，实木家具、智能卫浴、大牌建材，放心环保。 卫浴升级智能大，建材升级更大牌，环保指标更严格。就是这实木家具还怎么升级呀？ 打400-606-8866问呐。 400-606-8866， 家装就要全包圆。 想见店内活动。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小薇愁什么呢？

其实这个三可能关注的朋友还是比较了解啊，比我们可能早知道这个消息。这第三部啊，据说一直是在密切的制作当中啊。这个金蝉脱壳三呢，全新阵容在前不久还公布过，作为第三部，除了灵魂人物的史泰龙先生之外呢，还有咱们的功夫巨星张晋的加盟。 哎，张晋这个厉害哈，这个一代宗师杀破狼第二部，叶问三，步步都精彩， 而且打的确实挺好的， 就是打得帅，长得也帅，是吧？但是就是比较可惜的是呢，在那几位的光环之下，他一直好像演这个反派比较多，是吧？哎，那么希望这一次呢，哎，也是以这种亦正亦邪的方式来出现啊。 他有可能是反派吗？其实这回据说啊，这讲的什么事儿？就史泰龙这个团队，就是那个越狱团队嘛。然后他还有一个叫逃脱的高手，叫罗申，就是张晋演的这个人物。然后他们俩呢，强强联手去解救人质。 这个什么呀，我觉得应该 是 客观公正的说一句哈。 这 个黄晓明呢，这次就是动作戏演的其实还是不错的。无论从 练肌肉练得也很好。 对。但是他毕竟不是动作演员出身，我觉得演成这样已经很不赖了，是吧？那么张晋的加盟呢，他有可能就是在镜头表现力上他会更强一些。毕竟他的身手会更矫健， 对 吧？所以这一次你看黄晓明打斗那部分，他的那种剪接他其实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那种风格。你知道吧，因为他 不是你上次说那个什么，当时深海越狱的时候好像也是这么说的，是吧？ 对，因为那个就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人，就这次是上世纪九十年代风格。因为你知道有一些动作，如果他不用那种剪接方式的话，他做不出来，这是很正常，你不能强迫这个演员，对吧？ 所以大家体谅一下，体会一下，换位思考一下。 哎，我们，哎，天哪，我怎么觉得你这是讽刺呢？哎呀，我们等着看三，主要看等着看三， 好吧？咱们这个金蝉脱壳就先拖到这里 啊。 接下来咱们要说说其他的电影了。金蝉脱壳 觉得像扒皮儿了，怎么这给人电影扒成这样？真是啊， 那是洋葱了，辣眼睛。除了这部之外呢，其实这部是吐槽最多嘛，还有一些无奈很多的电影 哦。 我说的无奈很多，大家可能都没有想到过会有这部在当中，因为你知道这个我要说的这部电影呢，其实有一个渊源，他们说在这个九零后和九五后的心目当中啊，有那么几部这个剧，就是央视播过的电视剧 啊， 是特别特别有这种影响力的，在他们成长是有帮助的，你能想到第一部是哪个？ 《还珠格格》。 哎呀， 不是，这怎么了？ 我说的是就是少儿的那类， 少儿是， 哎，张一山。 少年版 杨子 哦，对对对，那个 儿女 成长烦恼，就中国版的 对 成长烦恼 也算啊，成长烦恼是一个。然后呢，还有就是还有一部叫快乐星球，你看过吗？ 对对对，快乐星球，这个我没好好看啊，那时候我已经进入青春期了，是吧？遇到的烦恼跟他们有点不一样，所以没那么好看。 那时候你还没孩子是吧？ 嗨，这什么话说呢啊？这个，但是我知道快乐星球确实是那个时候特别火，就央视的这个一个大 IP 啊。 所以要跟大家讲一个这样的故事，看你有没有感觉啊？说到的这个故事呢，是说有这么一位善良的拾荒老人叫马老汉。啊，在路上呢，偶遇昏迷的路边的一个遇难的男孩，把他带回家收养了。这男孩呢，是这个老汉收养的第36名孤儿，取名叫马36。大雨当中，这个马36一个意外，让雷电给劈中了。遭雷劈了。这个昏迷当中呢，他找回了他消失的记忆。你知道他记忆当中他是谁吗？他是快乐星球被研发出来的一个机器人，叫类机器人。 那到底是机器人还是类机器人啊？类人 比较累， 类人不是什么比较累， 就是机器人跟人之间类机器人， 类机器人，人工智能啊， 然后呢，说这个 Q 博士啊，摧毁了快乐星球，自己呢就成了唯一的脱逃的幸存者，所以这个 Q 博士一直在找这个马36呢，想把他彻底给干掉，同时呢，这个 Q 博士又要主宰地球，这个剧情听起来很像是外国大片了啊，马36呢，为了拯救快乐星球，保护地球人，跟 Q 博士开始了一场勇气和智慧并存的战斗，这就是我们要说的这部电影，在上个周五其实已经跟大家见面了，可是更多的人并没有看到它。它的名字叫《快乐星球之36号》。 这个快乐星球上唯一幸存的人，终于露出了他的马脚，把他给抓回来。 是。 我要马上启动喜剧幽灵计划。 这样干不太 够意思吧？那我就给你来点够意思。 只要你能活下去，快乐星球就还有希望。 快乐星球之36号，据说这是快乐星球系列的 IP 的这个首部大电影，因为在之前呢，可能很多人刚才我说了嘛，除了赵亮的孩子啊，和他自己没有看过这个快乐星球之外，90后95后还是看的比较多的，可能 对对对。 央视当时是在少儿频道播过这部作品，叫快乐星球，是剧作的方式嘛。那这次呢，这可不是动画片啊，这是也是跟这个剧是一样的，是真人出演的大电影。说这个十几年过去之后呢，有一些主人公的名字还是对这些曾经的孩子们很有影响，比如说叫丁凯乐、多面体、丁柠檬啊、莲蓉包，还有艾克、艾雪。第三部的周远航，第四部的不平凡，这些人呢，应该都还是在很多的小观众的心目当中是很有分量的。但是呢，距离最后一部播出据说有8年的时间了，很多人觉得这部电影来的时候，如果说你看到这预告的话，可能还有一点兴趣，可是这部电影在这个周末遭遇到的是票房的惨淡。 这个我觉得可能原因是多方面的啊，一方面呢，就是是不是说当年对这个有回忆的，这个叫情怀买单的潜在买家是吧， 回忆杀嘛，没杀成功。 他们是不是真的现在能够有机会啊去走进影院，自由的自如的走进影院。你算算这个时间 都在金蝉脱壳呢 嗨什么呀，你算算是不是在面临高考是吧，或者是高考结束，是或者是 高考结束再报志愿， 是不是再看世界杯是吧，是不是这个没有渠道的看到这个， 一个是分量的问题，对吧，有更重要的事情，有更重要的观点， 再有就是宣发啊，宣发你能不能到达这些人群， 对， 这个都是很有讲究的啊。 所以他们说单单靠怀旧这一张牌有可能会打得很不成功。在这样的一个成绩当中呢，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但是是不是这个电影方也是高估了一下大家对于情怀的这种热度，可能一开始还是有误判在其中。 对啊，这个比较遗憾的36号，其实看这个故事的模子还是很有意思的啊。 我看了一下他的预告片的当中的镜头，有的呢还是有可取之处，不过呢可能在体量上还是稍微要小一些。来，说到体量的问题，接下来这部呢体量更小。曾经有， 那我们就体谅一下他吧， 体谅一下，体谅啊。这个可能大家就更不知道了。这部电影应该在当初我的印象当中是被叫做微电影的，可是好像这次是以大电影的方式在院线发行。叫做《青春不留白》。这部电影算是一个励志喜剧片吧，而且我要告诉大家，这个宣发方说啊，说他在这个周末他在排片方面也是遥遥领先于同期的国产的叫这个小成本的电影的。 好家伙，您领先的这个 你这 范围有点太小了。 你听一下 同期的还得。 对对对，您听一下排片率得多少，排片率0.43%。 火 已经很不错了。 那再体谅体谅。 1%。据说呢这是讲的是90后大学生创业的故事。就是你刚才说了嘛，他们没看快乐星球干嘛呢， 创 业呢。 创业了、 而且题材比较独特，所以被有人称为叫中国版的社交网络。 有意思。 还有人拿这个片子跟中国合伙人比较呢。这个电影呢也是咱们的第五代导演叫尹大为啊，在电视剧拍摄方面好像他有很多很多好的成绩，但是电影方面我知道的好像这是第一次吧。他曾经拿到过中国电视剧金鹰奖优秀电视剧奖，而且他们还叫他巩俐恩师。 对， 发掘了很多的演员， 比如说这个赵丽娟、林永健、严炳燕等人哈、这个很多的实力派明星啊，就是都是他来发掘的，所以这个也被人称为叫伯乐导演。 对 啊， 那这次呢这个导演因为他的这部《青春不留白》的上映呢，他也发表了一下感慨啊。他说：“知道一部300万制作成本的电影是小体量的啊，没法跟那些几千万、几亿的大片比，进口片比。但是我们能够发行出来，顺利上映，得到院线的协力支持，已经非常感谢了。”他说：“这种电影真的很不容易。”这个容易不容易呢？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能跟这部电影相遇，可以有自己的评价。好，说完了这部电影，再来看看，其实，在上个周末上映的还有一部电影。上个周五呢有一部叫做地下凶猛的电影，不知道大家听说了没有。 地下凶猛。 地下凶猛。 想起来90年代啊。90年代有地下也有凶猛啊。地下乐队是吧， 有很多地下乐队 哦， 也有很多凶猛的电影啊，是吧？什么 这个组合的实在是 啊， 太牵强了， 就分着感觉的是吧？ 嗯， 古惑仔什么的不就那个时候的电影吗？ 来吧，你先听听这个动静，看看是不是你回忆当中那个地下凶猛的感觉。 最值钱的是老头子的书山之作， 这本书稿就藏在密室里， 只要挖到密室，咱们就发大了。 顺利的话，今天晚上咱们就挖到密室了。这一旦抖出什么来，这咱俩都跑不了。 看来是得动真格的了。今天晚上必须拿到书稿。 一不做二不休吧，真少 有人敢骗。 你给人家占便宜了吧？ 咱们的愿望马上就要实现。 看大家都能听出来有点夺宝的意思啊。 嗯， 地下凶猛这部电影呢，讲的是小店老板耿爷协同两个伙计跟富有的一位作家，跟他上了榜的作家啊，这个作家的管家三叔勾结啊，密谋挖掘地道，铤而走险，盗取人家家别墅密室里边黄金的故事。就是这个电影呢，有一个很特殊的演员，就一个叫马峰的宠物狗， 嚯啊， 文戏武戏都有。值得一提的是，这部电影其实啊是2013年就曾经亮相过北京国际电影节的 哦， 13年五年前， 嗯啊，姗姗来迟， 这我们这个很多电影，真你都不知道为什么啊，这么多年过去了，突然他就在影院出现了， 嗯 啊，这部电影我们了解的太少了，我们就知道导演李炳对这部作品他自己的作品定义是。他说这是一部非常平民化的电影啊，接地下气儿， 嗨， 接地气儿， 哎 啊，就是这么个意思。 嗯， 这个电影确确实实我们也知道的只有这些。那么接下来呢，咱们要来看看知道更多的电影了。 嗯， 刚才已经很多朋友在平台上也夸过这部电影， 对， 那咱们就再夸夸呗。 啊、哎，好啊，这个顺着小齐的这个思路啊，他说一定要说我不是药神啊，很走运能在点映阶段把这片看了，明这个现实意义啊啊，感觉在今年国产片的总排名里不会掉出前五，而且更关键的是，国产电影终于有这么一部叫。正面硬打印度片的拿得出手的作品、 哦、我的天哪，这前面的这个光环太强了哈， 嗯，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作品呢？随着这样的音乐你来看这部电影更有意思。 还是印度电影， 这听起来像印度电影啊。因为昨天在看电影的时候，其实我身边坐的人就问我说，为什么这个电影我不是药神一开始是印度音乐， 嗯， 为什么？就是我后来我就这么解释了一下，我说其实啊，这部电影一开始的名字当中曾经有一个曾用名叫做印度药神， 嗯， 后来又叫中国药神， 对， 然后最后定名为我不是药神。这部电影呢其实还没有正式的在全国公映，它只是有点映场，但是这个点映场我看了一下，在从上个周四周五两天、这点映场的那个规模之大，我从来没有看到， 口碑爆棚， 对 啊， 到处都是非常非常多的观众在夸这部电影啊。 嗯， 这是由文牧野导演、宁浩监制、徐峥监制，两位双监制啊。 嗯， 徐峥还领衔主演的。在开启这个超前点映之后呢，收获的票平台评分是 9.7 分。我们俩曾经说过，票平台评分咱们不当做这个特别特别值得看的评分。 嗯， 但是你要看一看豆瓣，你要看看时光网的评分的话，你会觉得这肯定不是假评分了。 嗯， 确实非常高。 嗯 嗯。然后呢，这部电影刚才提到文牧野这个名字，这个应该跟大家介绍一下。 嗯， 好多朋友都不认识这个导演。 嗯， 是吧？他应该是一个新导演。 对对 对, 对，新人啊，这应该是他的 对 这个。就是作为坏孩子坏猴子，不是坏孩子啊， 哎， 坏猴子， 不小心把自己的计划说出来 了，72片电影计划啊、这个应该是宁浩徐峥他们联系非常紧密的啊，这样一位 新人导演， 新人导演， 对，嗯， 而且我们说这个宁浩监制呢也说了，他说以前听这个赵传的歌啊，有一句歌词说是生活的压力和生命的尊严哪一个重要？ 嗯， 说这部电影就是一部事关生命尊严的电影啊。 India is a pharmacy for the poor because we have a pharmacy for them。 这个药在中国会有很大的市场。 More money。 因为有很多的病人需要这个药来救命。 More money。More money。More money。